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50%，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最小相对湿度35%，最高气温1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节目，我是这个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今夜思雨时是一档和大家分享情感话题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22点 FM 107.3 AM 1026，这是我们广播频率北京城市广播。您如果在北京，您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电台的这个广播频率哈。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您可以通过网络，通过手机上的一些 APP 可以找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城市广播和我们互动，也就是把问题告诉我们的方式是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微信，节目同名的公众微信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那每期节目除了我这个主持人孙岩之外呢，我还会邀请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起来交流。今天请来的嘉宾就是一位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 大庆老师啊，您知道有很多人吧，就是单身的年轻人哈，他会觉得我只想找那个和我能够迸发出爱情的人，也就是我要找那个对的人，我可不愿意将就，这是一部分观念哈。 对，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是我太想结婚了，我只要能碰到一个还可以的人，哎，大家凑合着过吧。是这样的哈。那么这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常常会有人跟我们来探讨说，我一直坚守我要找一份爱情，我要找一份爱情，但是我找了很多年很多年了，我不愿意将就，可是我发现我单身了很多年了。说那我是不是这个想法就错了，我是不是应该放弃这个想法呢？啊，比如在这儿呢，就有一位男生就说到哈，他说我想跟你们说的是，我呢是属于那种追求爱情的人，我就不想将就，每次看到周围的人稀里糊涂的就结婚了，然后呢在婚姻里边过得一塌糊涂的哈，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想法是对的，我不能将就下去，我呢一定要找到一个我觉得很美好的女生，我愿意为她动心，而且呢我愿意为她交付后半生，我相信如果有这样一份爱情，我一定会与她好好的去生活的。那么我特别特别的去觉得那些有一些名人啊，他们之间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伴侣，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伴侣，在一起生活，那份爱情就是我向往的，所以我也想找那样的知己爱人。就因为有这样的想法吧，这么多年来碰来碰去都没有碰到过，找来找去都没有找到过，结果到现在我都单身，我已经32岁了。有的时候我也在怀疑我自己，比如说是不是我弄错了呢，是不是我不大适应这样的一个爱情灵魂伴侣呢，那我是不是还是应该放下这样一个要求，我应该去找的是那样一份像别人一样还可以过得去这样的一份爱情呢，所以想问一下哈。 想问一下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中的嘉宾，我是不是应该放下我的爱情理想，我也去将就一下呢？我估计啊，大庆老师他是不是比如说他向往的名人他没说，比如说像这个什么钱钟书先生、杨绛先生他们那样的一份爱情哈，就是真的找到了灵魂伴侣的那样一种爱情哈。嗯，两个人一辈子都觉得非常的彼此的了解、支持、舒心， 对对对， 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啊。他大概也希望自己能找到那样一份爱情，那样的爱情在我们生活中、在人生中该不该追求，有没有呢？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更正你呀，就是你无所谓放弃和不放弃，我觉得应该是调整的问题。 嗯。 第二个我想说的就是，你的爱情理想呢，要有对象。 嗯。 不是空想。 嗯， 如果你空想爱情的话，我想要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理想的女神啊，我理想的女生什么样的，你光空想的话不实施，那你这辈子只能空想了。 嗯， 要有对象。就拿刚才孙岩来说的钱钟书跟杨绛一样， 嗯， 他们俩的爱情之所以美好，那是因为过完了这辈子了，我们后人要去评价他们的美好。他俩刚相恋的时候我们知道吗？ 嗯， 别人不知道。 嗯， 对不对？固然说这两个人相恋的时候有他们的这种性格上啊、家庭背景啊等等方面比较相符的地方， 对，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是两个人相处的这个过程， 对 啊，而且能够这种相互的互敬互爱，然后一直相互扶持的走下来，这个过程现在让我们后人来看或者让我们旁人来看才是最美好的。 嗯嗯。 但老多名人的爱情故事也挺让人就是比较就是羡慕的也有， 嗯， 但有些名人可能就是要经过二婚或者经过离婚然后才能找到非常让人羡慕的， 嗯 啊，也有是让我们看到是以为是郎才女貌啊，天生的一对，但是爱情就坚持了三个月， 嗯， 然后就离婚了的也有啊。 对， 对吧？比如像李敖和那个胡因梦不就是这样的吗？ 对对对 对对， 嗯， 所以我说首先你得爱情你得有个对象。 嗯， 我觉得你对爱情所有的那些想法什么的你得有一个人， 嗯 啊，奔着这个人去实施，然后才能说你的爱情是伟大的或者怎么样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而你只是空想，那我相信你越想你的爱情理想越不着边际， 嗯， 这个意思就是越往天上走你越不接人间的地气， 嗯， 然后你越没有你实实在在的爱情生活。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做一些调整， 嗯 啊，这个大千世界我们芸芸众生遇到我们的另一半其实是非常非常偶然的事情， 嗯， 对吧？当我们遇到这个人可能在某一点上让我们心动， 嗯 啊，不可能是100%让我们心动， 对， 那可能这一点让我们心动就是我们愿意去接纳他，愿意去接近他， 嗯， 然后我们愿意为他去做调整，然后两人在觉得可以合适了，然后一起结婚，然后慢慢共度这此生，然后再不断的去调整，然后让爱情生活过得感情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嗯， 而不是说我们一遇到这个人一见钟情，这个人就是我100%喜欢的，这种几率谁都不是。 嗯， 我相信钱钟书杨绛也不是。 嗯， 你想当初杨绛家里的背景那是很有钱的。 嗯， 钱钟书那就是一个有才华的没钱的穷小子。 嗯， 对不对？在他眼里，在他家人眼里看着也不是非常门当户对的。 嗯， 如果真的不是那个时代的话，再往前放一就是清朝再往前放一放的话，估计他两个人也很难在一起。 嗯， 因为时代不允许他们在一起，或者没有机会让他们在一起。 嗯， 想跟您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总想着那个特别完美的人。 嗯嗯， 能够一下子就出现在你的眼前。 嗯， 这样是不存在的。 对，所以希望这个男生可以调整一下，然后呢，积极的在生活中去找。有的时候啊，只有接触了这个女孩那个女孩 ABC 这样的一些女孩子们，你可能才知道到底你想找的那个相对理想一点的人和爱情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那个人一下子到身边就带着光环，真是像大庆老师说的是不可能的，是吧？ 对。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误会对爱情，我们一下子觉得让我们自己动了心的，以为找到了终生灵魂伴侣的人，也许再接触下去你就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样的误会太多了， 太多 了。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以越来越温暖担当， 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啊，下面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哈，想和你们这样一个问题，太为难了。我呢，和我一个兄弟哈，哥们儿哈，我们俩是小学同学，从小学到初中关系都特别特别的好，我们只有高中和大学两个人没在一起，离开了家乡不同的城市了，但是回去之后呢，我们俩都要见面，就是那种从小就好的，北京人讲话叫发小， 发小。 嗯，可是呢，我发现了一件事儿，因为我呀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在本地工作了，那么他呢不常在本地待着，经常在外面去工作，所以呢对本地的一些情况他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可是呢上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呢，他就说啊，家里边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然后呢这个女生呢他现在在交往着，然后他就说什么时候带着让我见一下。于是上个周末我们就一块见了个面，一见面我一下就有点懵了。这女孩呢我在夜店里见过，我平时没事了，有的时候和几个男生一块呢去泡泡夜店，当然也去找找姑娘，这个女孩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女孩是那种在夜店比较疯的，喝完了酒谁都可以带走的女生，但是在我这个哥们儿身边还真不像，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比较白天型的女友，不是夜晚型的女友。可是我还是把他认出来了，因为毕竟跟他接触了不止一次了，而且我周围的一些人也都和他接触过啊，所以我心里一下就堵得慌，我当时都有点慌了，整个说话我都觉得有点不利索了。后来找了个茬儿，我就走了，我这哥们儿还说我来着，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要不要和我的哥们儿说呢，他还挺喜欢这女孩的，而且还说这女孩是他们家一亲戚给他介绍的。这个女孩吧，那天倒不像夜店，夜店里因为穿衣服和化的妆那确实是比较过，但是那天看上去呢还比较正常。我能想象成这个女孩就改邪归正了吗？可是我的兄弟要是娶了这么一女生，将来比如说周围还有一些男的一些哥们儿们如果都知道了，那不是该笑话他了吗？而且这女孩将来会不会给我这兄弟再戴绿帽子啊？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啊？哎呀，真是为难死了。因为听你们节目嘛，所以就问问你们啊，通常这种为难的问题我看你们回答的还挺好。怎么办呀大庆老师？ 其实就是为了很好的自己一个发小的这种婚姻情感而担心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呢不要直接跟自己的这个发小说，我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在夜店里跟他见到了可能是他的另外的一面，对他的这个人也并不是完全的了解，就像他就像你现在见到的一样，这是一个白天型的，那个是一个夜晚型的，两人反差很大，所以这个人可能有个多面的这种性格状态哈。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委婉的把这个事情跟你的这个好朋友发小说，但不是去建议他说替他做决定，这个女孩不能要或者不能怎么样的，对吧？你可以去就是先了解一下这个，比如你这个发小了不了解他这些内容，如果发小了解的话他也能接受，那可能问题就不存在了，如果他不了解然后他也不能接受这样的，那这个问题才是很大的。 我同意，就是你至少可以，既然你和发小关系那么好，他们可能才刚刚开始交往没有多久，至少你可以找个机会跟你发小说，哎，以前好像在某某地儿某某夜店见过他，对吧？ 对， 你可以这样去说，就是你可以不说那些太敏感的， 对， 触及到男人自尊心的那些问题，但是你也不能不说，就像你所担心的那样，咱们并不知道这个女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那么让你的哥们儿去了解她，这该没有错。 对对对对， 是吧？ 对， 因为再怎么样，你担心的也不是不可能发生。 对， 对吧？ 对， 这个所以让你的这个哥们儿去了解这个正在交往的女孩子的另外一面，应该是好的。所以你说的时候，是不是大庆老师他其实说话的时候，这个 这个语境啊，这个感觉还是挺重要的。 重要的。 对，如果你只是告诉他说，哎，我好像在夜店见过你那女朋友，你要不问问他怎么喜欢一个女孩，还挺喜欢到那种地儿去的，或者说一个女孩怎么会在那儿啊？你可以问问他，了解一下哈。那这样的话，你的哥们儿可能就觉得正常了解，哎，你是不是去过夜店啊？对吧？如果你说的是，哎，我跟你说，你那女朋友夜店里好多人，这个都跟他玩什么什么的，你要这么说那就坏了，那俩人都不用了解了，那就散了。 对，包括你刚才喝完酒谁都可以带走的，这话说完了就 麻烦了。 对，其实我觉得你还可以，比如现在这个网络那么发达，是吧？你可以找找你身边的这些朋友，比如说之前或者在未来有可能再遇上的话，比如说拍过照片的呀，或者用微信拍个小视频什么的呀，然后你说你看，哎，这是我朋友发给我的。哎，我为什么看，哎，这好像跟你女朋友长得挺像啊，你看是不是啊？哎，你用这样的方式去敲敲她的编钟啊，然后让她去了解，我觉得也可以。 嗯，对。 对 吧？对，反正就是想一个办法让你的哥们儿去了解对方这一点。那而且大庆老师说的特别的对，就是你不能替对方做决定。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女孩子哈，她说，我现在我和我的男朋友住在一起了，然后呢我就发现我的男朋友是一个脾气特别不好的人，爱生气，几乎啊任何事情好像都能够点燃他，比女孩还爱生气。总是我在哄他，总是我在跟他道歉，总是我小心翼翼，希望他不要生气。有的时候我跟他说，比如我晚上可能八点回来，也许因为加班或者因为其他的一些事情，八点半回来了，我回来他就能跟我生气。他说八点钟他就把饭买好了，我八点半才回来，就是这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他属于不大能够体谅别人的。在这方面，一个人会成长吗？今年他已经27岁了，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一个男孩子他会那么容易生气呢？你们节目中说过很多女孩容易生气的事儿，你们也说说男孩为什么容易生气吧。对，我们是说过女孩容易生气。 对， 有的时候我们说恋爱中的女孩比较矫情哈。 对， 她是为了博得男生的关注，她觉得我要生气你就得来哄我啊。但是男孩子为什么那么容易生气呢？大庆老师，这个女生问的好。 非常有爱心的理解就是他太在乎你了。 嗯， 然后对你太上心了，所以把爱你的时间计算到每一分每一秒，差每一毫秒他都觉得不能忍受啊。其实我就从可能更深层的原因可能在于他自己，我觉得就是可能你这个男生可能不太自信。 嗯， 啊，一就是有可能就不太自信，对自己的这种状态，然后对你们的这份爱呢他也不太自信。还有可能就是他本身确实性格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这不知道他跟他的原生家庭是什么样的啊，他这种比如掌控欲特别强， 嗯， 然后你像这样说的，说八点半回来这都不行， 嗯， 对吧？可能掌控欲特别强，但我觉得掌控欲特别强也是源于他自己的不自信， 嗯， 啊，觉得自己没法掌控，所以造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我如果真的是男朋友脾气一直是这样，爱生气，然后还要你一直这样哄，我觉得这个确实应该好好的考虑考虑，仔细的了解了解男朋友到底是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嗯， 是他因为比如说最近工作上有些什么，这个遇到困难了，情绪有点受阻，正处于这种低潮期，所以呢对生活上那些事情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发泄。 嗯， 啊，因为男生不太善于表达，这种我觉得还可以理解，还可以有所缓和。如果真的是他脾气秉性上的， 嗯， 就是特别的小心眼儿，爱生气，然后情绪特别不稳定， 嗯， 这个确实就对感情不太好。 嗯，对，所以，这个每个人确实 情绪的控制能力会不同。一个27岁的男孩子，如果你总是觉得他的情绪特别的不稳定，情绪自控能力很差的话，那确实他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说算是一个弱点。你得问问你自己，你要不要就是和这样一个情绪比较不稳定的人待在一起。那我也想问大庆老师，那通常这样的人如果他情感关系稳定了，比如说他们俩结婚了，他们两个人已经是夫妻了，那男孩子会不会就更安心一些了呢？会不会不再那么容易发脾气了呢？ 我觉得这个应该和他们的这种感情关系的状态是男女朋友啊还是夫妻啊没有太大的关系。 嗯， 就是如果他对自己本身就是不自信的话，他在任何情况下他最害怕的就失去对现实状况的这种掌控感。 嗯， 如果他没有这种掌控感，他就很容易去发脾气，然后让自己的这种力量用这种暴力的方式或者比较火爆的方式来展现出自己的能力来，让自己显得有些自信。 嗯， 我觉得这跟他这种情感的状态是没有太大关系的。所以我刚才说一定要了解到底是他的性格上的问题，还是因为他真的现在就是处于一个事业或者工作上的一个挫折期。 嗯， 然后导致他这种情绪这种波动把工作上的事情迁移到生活当中来。 嗯，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还好还好。啊，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因为你想一个27岁的这个男生，说实话年龄也不算太小了。 对。 这个时候是需要被别人尊重，在世界上有点成就的。如果在世界上他成就还不是很大的话，挣钱也不多，然后职位也不上，这个时候男人的这种自尊心啊，这种面子啊都会很受挫的。他就很容易就是这种情绪会发生波动的。 嗯，对。所以呢你自己还是要做一个判断哈。 对。 就是这样的和一个人在一起就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如果变得小心翼翼、胆战心惊，时时刻刻都担心对方在发脾气，甚至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因为按我的理解，比如说我说了8点回家，但是我8点半才回去，那我确实是加班了，或者交通上有什么耽搁了。 对， 那对方再怎么样也应该是体谅的。 对， 如果连这一点都要发脾气的话，那说实话相处太难了。 对， 就这么回事。 对， 如果相处这么难的话，那你是不是还一定要和他在一起呢？有一位女孩子问道哈，说我想问一下，男朋友不算妈宝男，但是他妈妈啊真的特别特别的恋着他，黏着他。哦，比如说我和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经常会看到他妈妈给他发来微信，发来语音，什么事儿都要问他，而且呢有的时候啊他妈妈还会跟他撒娇。嗯，说的一些事儿其实没有什么含金量，包括今天他做了什么饭，在家里吃了什么，如何如何的，以及各种各样的叮咛嘱咐，天气啦，衣服啦，衣着啦，都是一些很无聊的事情。甚至他自己在那边新做了头发，或者说买了一件新衣服，或者今天学做了一道什么菜，马上就要发给我男朋友，还马上就需要我男朋友的评论等等。这些跟男朋友说话，也就是跟他儿子说话，娇滴滴的，我心里边好别扭啊。结果我发现吧，周围人告诉我说这样的妈不少。我想问问你们，这样的妈超级恋子，那怎么办啊？ 我想问他的一句话就是，他妈对他儿子这种状态影响到你们了吗？如果没有影响的话，那你就让他妈这样去爱他的儿子吧，他儿子也不觉得是啥的话，咱就不闻不问就好了。 嗯， 那如果说对你们的生活发生影响的话，那这个时候再去这个想办法去干涉一下啊。其实我想先跟他说，就是这个妈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哈。一是不知道这个妈的年龄啊，但我想既然是母亲了，其实就是作为就是老人吧，或者年龄大的时候，其实跟我们就是在小孩的时候一样，最需要的就是伙伴，最需要的就是去跟人交流。 嗯， 像妈妈这个年纪呢，她可能也许啊，也许就是工作上可能没有不工作了，或者怎么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她最 能找到的一个倾诉的对象，一个交流的对象，往往不是老公、 嗯、 啊，可能就是他儿子。 嗯嗯嗯。 啊，母以子贵嘛，对吧？所以他全，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说什么你都会懂。然后，所以他就会不停的去跟自己的儿子进行沟通、进行交流，这可能是其中的原因。再加上，如果真的就是他的这个老伴儿如果不在的话，或者什么的话，这更有可能是这样，一定要缠着自己的儿子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理念还是这样，一呢就是如果不影响我们的这种状态、 嗯、 我们的感情状态，那就不闻不问就好了，因为你介入过多反而会影响到你们的关系、啊、 嗯，对。所以假如说没有影响到你们之间的关系，你就假装不知道就好了， 对，睁眼闭眼就好了、 嗯、对。好，谢谢大庆老师经验思语师。各位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大庆老师在解答各位的情感问题，稍后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如果您也想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您可以给我们发来微信到经验思语师参与我们的节目。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我才感同身受。我永远都愿意当个听众，安慰你的痛，保护着你从始至终。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有些话我选择保持沉默，别把实话说破，隐藏我的寂寞。你的情绪依然把我牵动，躲在你心中角落的心事我能懂。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总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爱，我的爱还留不住你的离开，却也总在等待着你回来。哦，一人留两人就散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我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得不到的却美好的。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经够了。 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50%，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最小相对湿度35%，最高气温1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点时时。 今夜思雨时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我是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各位提出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情感心理问题，这是我们今夜思雨时和大家每天的交流。那我们的节目呢，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107.3 AM1026， 这是我们的广播频率，如果您在北京的话就可以通过广播频率来搜索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可以下载一些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 APP， 找到今夜思雨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一位女士要问哈大庆老师，她说我今年呢是32岁，我有一个不错的同事搭档，其实也是我的上司吧，那我们大家在一起工作呢一直都挺愉快的，因为公司的氛围不错，而且我们的工作配合也比较密切，配合得很好，所以平时都觉得私人关系也还不错。我非常清楚他呢有家，老婆孩子，虽然他不是那种非常在乎老婆孩子的人，但是呢在我看来他还正常吧，年节假日也都惦记着老婆孩子，偶尔呢也会聊两句，我呢也有自己的家了。可是前不久他突然找茬向我表白，最重要的我感觉他不是真的爱我，是因为我们相互在一起还是挺了解的，我觉得就是因为他45岁了，好像有的时候很感慨自己的年龄，好像很感慨自己一下子就到了中年，这是他最近一年经常会感慨的事情。他会感慨自己的身体不如从前，外形不如从前，状态不如从前，思维也不如从前。有的时候这种感慨我也就听一听，而他这次的表白在我看来似乎也是一次抓住中年的尾巴。我突然想到了中年危机这个词，我就想问的是他是不是中年危机啊，是不是中年危机的男人们有的时候真的要找自己爱人之外的异性来证明一下自己的魅力呢？我就想问问你们这样一个问题，我没有答应他，而且我处理的还不错，也没让他难堪，但是这件事情让我心里很受冲击。以我对他平时的了解，我真的不希望他在中年危机这个问题上走什么岔子。 他的诉求是什么呢？ 他就想问我们是不是中年危机的男人就是要这样找这个比自己小10来岁的异性来证明自己的魅力呢？他的提问是这个，他是想和我们探讨这个问题，对吧？ 那我就首先咱们定一下什么是中年危机啊。我理解的中年危机不仅仅是就是生理身体的这种发福变胖，然后机能的这种下降，更重要的对于老多人说的这个中年危机应该是指事业上的，就是40多岁了，然后挣的也不多，然后这个职位也不高，然后还有上有老下有小，上面老要养，下边小孩要，中间还有老婆也要管，一大家子的事情啊，都怎么着的，是这种就是自己的能力跟收入跟现实的这种差距 我理解的是这样的一个中年危机，不仅仅是我觉得刚才这位听我说的这种中年，你好像更感慨的是身体上的这种中年危机。 对，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就是身体和心理上，可能人到中年以后，突然自己觉得年轻时候的这个自己很多的状态都不在了。那么有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呢？比如说觉得个人的魅力是不是也在下降呢？所以也有这样的说法，说的确中年差不多40到50岁之间吧，这样一个年龄哈，是男人出轨的高发期。 嗯， 似乎也有这样的理论说这个在这段时间主要是因为中年危机闹的，是因为人到中年之后也可能像您所说的，一方面压力过大，那另外一方面呢，可能这个和伴侣之间关系格局已定， 对对对， 第三呢，可能就是有的时候还在想自己还有魅力吗？那么一旦有了一些感情的苗头出现的话，也是印证自己魅力的一个体现吧。 对，你这会儿我突然想起，我看过一篇文章，好像也说过，就是大多出轨的年龄，男人40到45，有些人会出轨，就是为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婚姻还在，但他们也要出轨，为什么呢？一是就是说，你看我现在有经济水平了，然后我可以就是再去寻找一下我当年我没有经济水平时候寻找的那份感觉呀、爱情啊，或者是年轻的这种貌美的女子啊，那我可以了。有一种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因为就是跟自己的现任确实出现了这种，就是哎呀，结婚这么多年了，什么感觉也没有了，然后想去寻找，也有这样的，然后也有一部分啊，确实是说就是哎呀，我还想感受一下20岁小伙子那种感觉，看还行不行啊，怎么样的，确实是有这样的。但我的观点是觉得，我刚才突然在想，比如像身体机能这一块哈，你再怎么着40岁肯定不如20岁啊，这个是无法抗不可逆的。但是并不是说我觉得就这个时候中年就会有危机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老多少女都喜欢什么中年大叔， 对 吧？ 对 对，不喜欢这个毛头小伙子，为什么？不仅仅是因为大叔的这种经济实力，而是因为大叔的这种成熟稳重，对于感情的这种理解啊，这个照顾人照顾的周到啊等等的这方面呢。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就不是中年危机，是第二春最好的一个时机，是吧？ 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我们确实觉得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想的，但是可能和人到中年的这样一些心理状态也有一定的关系。当然这个这位女士没有问我们一些具体她要解决的问题，我觉得处理得挺好，也就蛮好的。 对， 要说有没有人到这个中年的这种心态呢，其实可能会有，包括女性人到中年也有一些中年危机，比如说女人看到自己生出了白头发和脸上长出了皱纹的时候，心里也有对年龄对人到中年的那份这个五味杂陈的心情哈，有些人可以坦然的接受。其实我觉得更睿智的一种状态，更智慧的人生状态，应该是我们到了什么样的年龄，这是一个自然规律，我们就得接受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如果我们拼命的想去抓住我们逝去的那个青春年华，那都是很拧巴的一件事情，很累的一件事情。我们不如经营好我们现在的岁月，我们明天还会比今天更老，所以我们一天一天过得更从容一点可能更好。 对， 嗯， 其实我觉得这位女听众刚才说了，就这个事情她处理很好。我觉得接下来呢，你就不要为她有过多的担心。如果你的这份过多的担心如果被她捕捉到的话，这可能你处理得很好就变成了一个麻烦了。所以说单纯思考这个问题就好了。 像 孙岩说的，当我们的年龄变得就是再往前走一步的时候，我们跟现在又不一样。我当时就想到，比如像我们爬山一样，对吧？你爬得越高，其实你在每一个这个高度上你欣赏的景色是不一样的。 对， 不用老想着我们就是走过去那个景色是什么样的， 嗯， 好好享受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年纪、这个年龄、这个年龄段能看到的、能掌握到的东西。 对，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女生问我们一个问题哈，说男朋友这个人啊，有的时候啊好像特别的正统，我呢其实上周就是没跟他说，和闺蜜去逛街打了个耳洞，回来他就不高兴了。还有一次，嗯，我把头发稍微的漂染了一下，也是和闺蜜一块儿去剪头发的时候，看到人家漂染，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就染了两绺不同的颜色，结果我男朋友也跟我翻了。就是这些事情他好像太正统了，我挺不开心的，我就问你们该怎么办呢？ 我也不喜欢就是染发呀或者什么的， 打耳洞，打耳洞就是戴耳环的那个小的那个耳洞， 对对，或者戴个耳钉什么的。嗯、我意思是，就是就比方像打耳洞这个我还能接受哈。 嗯。 但是如果说打了耳洞，你挂上特别奇怪的东西在上头，或者特别大或者怎么的，特别不协调的那感觉就不好了。比如染发一样，有些人染了就跟，嗯，我今天在看到一个朋友圈朋友发的，他在地铁里看到一个人染发，然后他在旁边，你知道配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图吗？ 嗯， 他的头就是黑头发中间好像有一绺白头发吧， 嗯， 然后他在中间配了一个动物的图片， 嗯， 你猜是什么？ 嗯， 臭鼬。 哦，是吗？ 对， 哦，黑色的有白毛吗？ 对对对对对，他说我很不能欣赏这种审美。 啊，嗯， 我想说什么呢，其实就是无论是打耳洞还是染发，这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说符不符合你的这个形象，符不符合你的这种气质。像你男朋友呢可能的确很正统， 嗯， 那比如像那现在有了这两次经历，如果再做这样的事情之前，你最好跟他提前打声招呼，对吧？然后还有呢，像有些东西呢最好你也知道是这个样子了，如果你喜欢他的话，那有些就是不做的你也可以就最好就不要做了， 嗯， 这样省了做出来之后，然后两个人或者说在之前沟通的时候就变成两个人的争吵了， 嗯， 这个就没意思了。 嗯，对，嗯嗯，每个人的这个审美的感觉不一样， 对， 而且男孩子和女孩子可能也不同，有的时候女孩子觉得那叫时尚好玩，嗯，闺蜜们都这样做了我也想这样做，满大街的女生不也都如此吗？那我也想这样试一试。可能有一些男孩子他会把这个当成一个符号，他并不觉得你是追求一下时尚和好玩，他会觉得有其他的一些想法，是吧？ 对，他会拿这个来定义。 嗯嗯，对，他定义成什么什么，某一类女生，他会是这样的。所以有些男孩子的审美角度和女孩不同，这就像前两天我也看到一个帖子。嗯，也是朋友圈里边，女孩子其实做指甲是很常见的事情，女孩子这个都喜欢去做做指甲，把指甲染成各种各样的，觉得很美嘛。 对。 但是大多数男生都不能理解，女孩子为什么你要把指甲弄成那个样子，上面又镶着小钻，又镶着小花，上面有各种各样的疙疙瘩瘩的东西，不仅有不同的颜色，然后男生就会想，你这怎么做饭啊？ 哎，我 怎么洗菜淘米啊？ 对， 是吗？ 虽然说这会儿我就想知道男人为什么这么想吗？因为你这样完了怎么干活啊？ 你看，所以男人的思维和女人的思维完全不同，而女性呢，她就会觉得哇，那个女生，我们办公室的那个女生把指甲做得好漂亮啊，我也想去做这样一个指甲。哎，有一些女孩子在别人面前伸出手的时候，那么这个。吸引人眼球的指甲，那我也想去做一下，对吧？ 对， 就是女生其实就是这样想的，女孩子的时髦是男孩子不能理解的，男孩子的想法也是女生不能理解的，这个我觉得未见得叫两个人合不来。 对， 所以你不妨可以，嗯，这个当然要看到什么程度了，假如你的男朋友对你所有的事情，比如说个人的打扮，穿裙子长度也有规定，头发也有规定，衣着也有规定，领型也有规定，各种各样都有规定的话，那可能你会觉得比较累， 就是一个管得很严的男生，如果他仅仅是在审美上不能够理解，说你为什么要打耳洞啊，你本来这个耳朵很漂亮啊，对吧，那 你到底要戴什么样的耳饰啊，对，如果是这样的话， 看你给我买什么样的了。 对，或者你的男朋友说，哎，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好好的头发上染上两绺灰色、绿色、红色啊，对不对？那如果是就是审美不同的话，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确实有些男生，我觉得大大咧咧，染了就染了呗，没事儿。但有一些男孩子确实是，不太能接受。你也要了解你的男朋友的底线。当然你也要问你自己，如果对你管得太严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在一起太累？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两件事情给你最大的启发应该是说，一是你了解你男朋友对待你做这样的事情的一个态度啊，你刚才用的这个词儿是正统，我觉得这种还属于观点上的冲突，这种呢那就需要你们去技巧上多沟通了，比如你做这件事情或者提前跟他说，对啊，我想做一个这样的，你看好不好，看他能不能接受啊，有些可能接受，有些可能不能接受，哎，这事情反正是可以商量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像孙岩说的，如果他这种是管的，什么都不能接受，而且总是要管你，我觉得这种状态可能就是有点变味儿了，你可能要自己的好好的考虑考虑了。 对，男孩子问我们一个问题，我女朋友一个月呢只有4000块钱的工资，但是太爱买东西了。我的女朋友是一个不停的买东西的人，而且呢是这样，买的东西呢还都挺贵，一双鞋子1000多，一件大衣2000多，看中一个包包就要2000多。我每一次都跟她说，让她不要这样花钱，可是他还是很爱花钱，每个月把工资都给自己买了东西了，在吃上面特别的省，在吃上面只给自己花几块钱、10块钱这样来吃饭，而所有的钱都花在包、鞋子、大衣、裙子。我就想知道，这么虚荣的一个女孩子，哎呀，不知道该说她什么好。我一说她就跟我急。这种女孩子将来是不是就是那种败家女生？ 这个我刚才听到虚荣这两个词的时候，我就想说你，你凭什么说人家虚荣啊？人家是用自己挣的工资来买的嘛，只不过东西买的贵了一点而已嘛，对吧？所以我觉得你就千万不要用虚荣来去形容你的女朋友。如果你女朋友通过一些就是其他的途径，然后去买一些特别贵的，然后入不敷出，然后这样我觉得你要是爱慕虚荣的话，你这样说的他可能还能，我觉得我还能接受啊，但是如果是在他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用自己的钱来去买这些比较贵的东西，我觉得不能用虚荣吧，只能说女朋友非常爱美或者非常喜欢这些比较有品质或者好一点的东西，这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其实你刚才说女朋友爱买这个买什么的，我想哎呀，这就是女人，很符合女人的特征。现在你俩是谈恋爱的阶段啊，但是可能就是你可能担心就将来两人生活在一起了，或者你怎么样，你可能有这样的担心。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两个人真的准备走到一起就结婚上，就是你慢慢的去跟他说，因为到那个时候你两个人一起生活共同承担家庭这个责任的时候，支出的方面就不仅仅是自己的这种生活用品、衣服、包啊、鞋啊等等这些东西了，还有其他的一些大的家庭的共同的开支，甚至孩子的开支，那个时候大家可能稍微的都要去节俭一点。我就可以去跟女朋友沟通一下，沟通之前千万不要给女朋友贴标签，说她虚荣然后怎么样的。这样的女孩子你就没法往下沟通了。 你倒是你应该多心疼她一点，比如说她买了那么多衣服鞋子，自己搞得好像都没有钱好好吃饭了。 对， 你可以多心疼她一点哈。有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女孩子也会发生变化的，真见过很多这种女生，一个人的时候娇滴滴的买这买那，真的有了家有了孩子，自己有孩子的女孩子妈妈可能一点点都舍不得给自己花钱，她都会换算，这能给我孩子买多少奶粉啊， 对， 这能让我孩子这个将来存这个钱能让我孩子上一个什么样的幼儿园啊，他会这样，就是 所以你不能在一个女孩子二十几岁的时候看到她喜欢买一些什么衣服啊、裙子啊、鞋子啊、包包啊，你就说这个女生将来一定就如此。我周围真的见过这种女孩子，年轻的时候很爱打扮，也很爱乱花钱，但是在有了宝宝之后，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几乎看不到她给自己买什么新衣服。 对， 钱都花给家里了，都花给孩子了。也有， 也有，也有。 所以本性上，可能当然会不同，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你的女孩子是一个，你的女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本性哈。还有一位男生问一个问题哈，说一个女孩长得很漂亮，我就是觉得她的长相非常美，很喜欢她，可是我就是不能够接受她的过往。过往也就是和别人谈过恋爱，还和别人关系挺亲近的那种。我就想问你们，那我要和他这样继续下去呢，我怕我将来会伤害人家，可是不和他继续下去呢，我又有点不甘心，我该怎么办？ 我觉得你是严重的外貌协会了，非常除了外貌之外歧视人家的一切东西，对吧？你又想拥有人家的外貌，又不想接纳人家的过去，这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对吧？所以我觉得你自己还是要掂量掂量。但反正我觉得，如果你仅凭接受别人的外貌这一点来去，就比如接纳他的过去，然后做一个转换的话，我觉得你要慎重。为什么？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所以他的容貌肯定会变化的。你没有做到真正的去接纳他这个人，接纳他的过去，接纳他的性格呀、等等等等这些的时候，你是很难跟他好好的相处一辈子，过一辈子的。你会当他容颜已逝的时候，就会对他有所嫌弃，这对他不公平，对你本身也不公平。 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趁早放了他吧。 对， 是吧？别和人家在一起了。如果你并不能够，你很介意他的过往的话，那你和他在一起，你一定会让他不开心的。是吧？ 对，你自己也不开心。 自己也不开心。好的，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交流大家的情感问题，我们节目中的嘉宾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呢，今天和大家探讨的这些情感问题都是大家提问咨询的。如果各位您想和我们的节目来交流，想给我们留下情感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今晚节目就这样，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买了菜，他跟他慢慢的炒着菜，稍微擦干，回家走得快，爱无处不在，可是物质却不来。上阳台，他拿走死掉的小盆栽，他对着啤酒杯当下载，爱无处不在，可是到处有悲哀。爱在大街上小路上每个人海，谁却爱在小岛上不愿离开，难道爱在不该爱的时候才爱，就算百不意外总有爱在，爱在我爱在黄昏看谁的刘海，你爱在清早打水的领带，我们都要爱，偏偏无法存在，不能明白，只能够期待，爱无处不在。是爱，到头来也发现这是爱，流泪的微笑的都是爱，管它好与坏，总是固执却不来。雪花白，永远都渴望看桃花开，梁山伯辜负了祝英台，在很年很代，总是到处都悲哀，爱在阳光下。 下烛光下眉间尘埃，谁却爱在黑暗里不愿离开。难道爱在不该爱的时候才爱，就算爱不意外，总有爱在，爱在，我爱在黄昏看谁的刘海，你爱在心脏打谁的领带，我们都要爱，偏偏无法痛在不能明白，只能有期待而无处不在、yeah、从来微风都靠树枝摇摆，从来种子都靠春泥破开，所有人世间的美好都存在，就算看不到都依然存在，在意料之外，在期待，爱在，爱在，爱无处不不在，我们无处不在，爱不看谁的，不看谁的刘海，爱在心头，在心头，那谁的你爱，爱哦也无法存在，你明白，才能有寂寞冷月牙，我爱在楼下找谁的门牌，你爱在涂上靠谁的胸怀，我们都要爱，偏偏分开，不爱不能明白，不能有寂寞，爱无处不在。 其实只要一个答案，就是陪伴，陪伴孩子成长，